国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近日北京市职介中心联手通州、武清、廊坊三地人类社保局，在北京市通州区的西集镇文化广场举办了2018年通五廊大型人才招聘会。这次活动啊，共组织了北京京东科技、北京蒙牛乳业、天津唯品会、天津娃哈哈、大厂建达工程等94家京津冀三地民有企业参会。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次招聘会的内容。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招聘会在一个文化广场举行，几乎每一个展台跟前都围满了人。在一家制药企业面前，几位求职者正在和招聘人员讨论企业到底搬不搬的问题。 关心的什么问题？ 我关心就是这厂子，就是以后搬不搬嘛？ 您是在这上班还是打算？ 就打算在这上班，离家近嘛。您要搬远了，不就没法跟着去了吗？ 啊，您住哪儿呢？ 大后店。 啊，这目前的地方在哪？公司地址？ 我们目前在甘棠中学旁边，甘棠工业区。 这离您家有多远？ 10公里吧。 这 十多公里， 这能接受？ 对，10多公里。 那多远不能接受？ 但是估计40-50公里，那来回上下班不就不方便了吗？ 那你们这回有搬迁的计划吗？ 目前看得看国家的政策，我们的政府的通知。对， 还不一定。 对，还不一定。 所以您还希望在家附近？ 对。 什么方向的工作呢？ 什么方向都行，有工作就行。 啊， 现在 不挑。 对， 对于薪金有什么要求？ 现在3-4千块钱，4-5千块钱，越多越好呗。 您之前是做什么工作？ 钢结构。 啊，钢结构。 对， 那这个现在好找吗？ 没有了，厂子不都搬迁了，全搬走了吗？就是有污染的一行的，全都关，全外迁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 去年吧，去年几乎就全外迁了。 那你觉得现在找工作好找吗？ 我对于我来说不好找。 啊，为什么？ 年龄还有行业，我们干的还是都没有了这厂子。 啊，那您到这个医疗器械公司是想看看有什么合适的职位？ 这你像焊工啊、钣金啊、组装啊，我们都能干。 啊，那我问您，这有他干的什么工作吗？ 他现在就是组装，我们这边装配这块儿，如果他可以的话，还是。 您觉得可以？ 对， 就只要不搬都可以。 对。 薪资我们是基本工资，组装工3000左右，然后转正之后呢，我们会有计件，在3000到5000左右。 还有什么其他的福利待遇吗？ 我们就是五险，然后管吃管住。 管吃管住。 对。 这和您原来的工作比怎么样？ 差不多，就说是 差不多， 对，差不多。 那如果不搬的话，是不是今天就能定下来？ 这有一个搬迁计划，计划原来这个公司计划在5月份嘛，有这么一个计划，但是具体呢什么时候搬，还得看公司这边一个决定。 那如果你们要搬迁了，对于招工有什么难度啊？您认为？ 怎么说呢？有可能有些人呢，有可能就不想去那边，有去过不去的。对， 搬到哪儿啊？ 大厂旁边和工业区也是不是特别远。 那如果搬不起，你们还会有什么配套的政策来吸引或留住这些人才呢？ 这个我们还要通过公司统一研究一下，就是现在我还不能答复你。对对对对， 还在研究。 那对对对， 谢谢啊。 那不客气 啊， 我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听您问。 搬这个估计也得搬，所以说搬走那不就去上一个月班，人搬走了去干啥？ 所以您还是希望就是每天都能回家。 对，每天回家找离家近一点的，还得说长期稳定的这个工作。 那您今天还转了别的地方吗？ 没有，我刚来。 那再转转 啊。行。 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大背景下，很多在一般制造业企业工作的求职者也想通过这次招聘会寻觅新的工作机会。 您是想应聘什么样的岗位？ 我就是想随便看看，因为就是以前我是干制造的，就是干那个制造业工厂的 啊。 然后我觉得可能以后制造业比较少了，就想看看有没有别的行业。然后 现在还在职？ 我现在在职 啊，想提前看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想提前选择一个非制造业的行业去接触一下，去学习一下。 那现在是什么岗位？ 我现在是做质检的。 质检 啊？对对对。 我看您去的是这个做这个温室的哈， 就是温室配件的 啊， 一些什么小零件啊，什么卷帘门啊，就大概是给他们做配套的。 这也有个岗位，质检体系专员，您是不是看到这个了？ 对对对对，我是看到这个。 你问那么专业人也不 好。那您跟他们聊了吗？ 我跟他们聊了。 能匹配上吗？用来这个经验？ 我就是分析二次二次。基本上就跟他们得沾一点边儿，但是我以前只做我们部门的体系审核，但是他们是需要一个整个做他们整个公司的体系审核，但是可能就从这方面考虑，我这个能力可能还比离他们的要求要远一点就是这样。 哎，你发现现在要转的话好转吗？转到非制造业？ 机会还是挺多的，但是不是那么好转。 为什么呢？ 因为你像我们传统制造业，就是我们的关注的点比较 招2325， 比较不一样，就可能接触起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我们现在我从这大概转了一圈了，转下来之后，我看有那个相关的培训，还好吧，我反正就政府对我们支持还是挺多的。 有计划吗？大概什么时候就开始工作？ 有，我大概就是到6月份之前吧，我可能就考虑不再做制造业了，考虑别的。 有没有考虑不在通州，去别的地区？ 没有， 还在这儿。 对。没有考虑，对，我家在这儿。 虽然北京周边也有不少新的工作机会，但在招聘会的现场，我们发现大部分人的首选还是在家门口工作，这给那些需要转型的求职者带来一定的难度。与此同时，那些继续在通州经营，而且对学历能力要求不高的岗位依然受到欢迎。 您五一 包工？ 哎，这个包装工是男女都行是吗？ 对。 他那个是多长时间呀、 啊？上12休24三班倒，有一个。 上12休24。 刚才他谈的这个包装工的这个工作时间是什么？您再说一下。 就是指上12休24的这种，然后，比如说今天的早上7点到晚上7点是吧？上班了，然后晚上休息晚上，第二天白天休息白天，然后第二天的晚上再上夜班，是晚上7点到早上7点，再接下来这么一个循环。 工作内容主要是做什么呢？ 就是包装工的话，就是生产线上，然后比如说蒙牛的产品出来了吧，然后需要把产品装到箱子里头，因为蒙牛有一部分是用机器人装箱的，但是有一部分是生产线的话，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这种全自动化，就需要用人工来装箱。 这交多少啊？ 目前招五个人。 招五个。这个就包装工在整个这个包装的这个工作当中占的比例多吗？现在？ 如果是站在整个蒙牛集团的角度的话，不多。但是北京工厂的话，因为工厂当时它建造的时候没有有部分生产线它没有空余下来，就是放那种机器人的地方，所以说只能人工来装箱。 那现在总共有多少包装工？ 北京的话，场地温加起来大概有100多个吧。 那只招五个？ 对，目前空余的岗位就只有五个。 他们待遇怎么样？ 待遇3000块钱左右，因为它都是一些简单的重复，也不需要说多么大的体力，不是特别大的体力劳动。 吃住呢？ 有餐补，没有住宿。 好多人都问，希望在这个家门口找工作。这个地方目前在哪儿呢？ 在小甘棠这儿，就在通州小甘棠这儿，然后所以这儿的招聘会我们就来了，挺近的。 有没有搬迁的机会？ 目前没有接到这个通知。 没有。 我们内部也不知道。 那今天来应聘的这个意向的人多吗？ 挺多的，我感觉今天还挺多的，挺多人都比较有意向包装工。 为什么呢？ 因为像检验员的话，他需要有学历啊，还有他检验资格证的要求，还有机修工，他需要有一定的相关的工作经验呐、或者是相关的之前有比如说学习过这个，然后但是包装工的话，他就比较什么人都能，基本上能胜任。 在招聘会的现场，我还发现了一位30来岁的女士带着两个孩子来参加招聘会。 您今天是过来看什么样的工作？ 我今天不是来找你，我就带孩子来玩的。 孩子来玩的？ 我是做保险的，然后我过来就正好看看有没有可以招聘的人才。 您目前在做保险？ 对对对，我在做保险。 挺好的。 那还想就是换一个工作吗？ 我不想换，因为我做这个已经3年了。其实说实话，相对于他刚才说的销售，我也知道销售赚钱，我们自己也有理财。然后我知道这方面，所以我还是决定做销售的。就是 那您过来看是为什么呢？ 我来招聘。 有合适的吗？ 暂时还没发现，因为我找的基本上都是适合女性的，男性可能会那个。 我看您是这是您的孩子是吧？ 对。 您觉得做保险销售对于带孩子有好处吗？ 有好处，当然是有好处。没有好处，我们可能不会选择这个行业，因为以前我跟您做的是同一个行业，我做金融，做那个传媒的。电视台的那个广告啊什么，我们基本都做。 那为什么要转行呢？ 就因为带孩子。 那现在你的这个时间工作和带孩子时间是怎么分配的？ 基本上是挺合理的，然后那个该忙的忙，该那个带孩子下午就回来，基本上不受影响。 做保险跟原来做传媒比，哪个收入高一点？ 那当然是销售。对，传媒其实挺累的，说实话。您自己干这个行业应该知道。 那现在做保险你觉得难吗？现在有这么多的保险，包括互联网的，包括电话的。 我觉得跟人的人品有关系吧。我觉得这种东西就靠人你的销售，其实销售能力我觉得都不是重要的。其实我就没做过销售，你想一下，我的销售能力也不是特别强。我觉得就主要是人，这个人的人品，还有别人对你的信任，是这样。你像我是从传媒跳过来，第一天辞职，第二天就进入保险行业，我连那个没有什么，实际上是没有销售经验，自己跳过来的，这也下掉很大的决心的。 那你怎么打开这个局面啊？ 刚开始也不行，前3个月没那么好干，过了3个月就差不多了。我单子还可以，做的还不错，所以说基本上是不会从这个行业里边走了的，就是那样。 伴随着首都功能的定位，通州区的发展也面临新的机遇与转型。在招聘会的现场，我们采访了通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副局长李军。他表示，通州将从多个维度给百姓增加就业机会。 现在的通州咱们都知道，4套班子，市委市政府沈大市政协马上就要搬到通州了。他们的后勤保障这块，他的编外的用工啊，后勤保人员需要大量的岗位，我们一直也跟他在对接。你比如他这边的这个水电维护啊，他需要大量电工，包括咱们这个空调维修工这些岗位，我们上次呢也专门给他做了一个招聘会，应该说他们效果非常好啊，有70多人当时现场就直接签约了，提供简历有300多人都去了到现场。 这个4套班子搬过来之后，你们预计会带动多少人就业？ 现在我估计至少应该是3000人到5000人左右，大规模的搬迁是在后边。 具体的用工需求，我们也一直在跟他们对接和协商。前期的用工应该是2000人左右。 嗯， 再一个区内的岗位，我们还瞄准一些大项目，比如咱们的运河商务区马上，就要开始投入使用，还有咱们2022年要投入使用的叫环球主题公园，那个呢，我们跟他用人单位也问过，他们园内用工是10000人，园外要带动100000人就业，非常大的一个项目。我们跟他的用人单位一直在沟通，提前做好培训对接，包括下一步的为他们提供的招聘服务，也是能够解决咱们的人将来能够到他那去就业。区外的是咱们清河廊坊的，毕竟咱们这个空间距离很近，我们也希望咱们的通州的劳动力能够去河北、去天津武清去就业。还有呢，就是咱们北京周边的顺义区、大兴区、亦庄的开发区，离通州都很近。未来的新机场也需要大量人员的就业，我们也是考虑能够把我们的人去他们那儿就业，这样呢，咱们能够更多的岗位给他们提供，来解决他们的下一步因为转岗失业的问题，这是最核心的。 据了解，针对就业困难人员，通州大幅增加用人单位招用通州户籍劳动力的补贴标准。用人单位招用通州户籍就业困难人员，岗位补贴在全市统一的每年5000元的基础上增加2000元，达到7000元。招用通州户籍非就业困难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最长享受期限由全市统一的3年延长到5年，并每年增加岗位补贴5000元。此外，通州还成立了针对就业困难人员的帮扶小组。李军介绍说， 从去年10月份我们成立一个就业的帮扶小组，把所有咱们的失业人员，那么咱们的农村转业劳动力，在家里边闲置，这个在家里边就是还暂时失去工作的人，都通过电话询问的方式，那你问他的就业需求和培训需求，就业目前的就业和失业的状况，下一步呢，我们有针对性的一对一的给他提供岗位，给他推送一些信息，应该说也是目前呢。到2月底，他们这个小组已经打了，联系到了7300多人，这里边也有就业意向的有800多人，就是现在确实我也没有工作，我也想找工作，那么需要你们给提供帮助的有830多人，那下一步我们就作为我们的服务的重点，然后提供咱们的精准的帮扶服务。 这个帮扶小组对外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小雪，在活动的现场我们也采访到了其中的一名工作人员。 失业人员的登记都在咱们那后台的库里边嘛，然后呢，我们就回访电话给他们，有招聘会或者有这个有相关的企业有这招聘信息，我们第一时间来给他们通知。就像今天这个面试会，然后我们在那个朋友圈还有这个微信群发，各种渠道通知他们来，然后今天就有好多人来。 那你们会比如说针对一些就业困难的人，一对一的给他们介绍工作机会吗？ 对呀。我们有这个小雪的这个微信号， 小雪的微信号， 对，有一个微信号，就是我们那个小雪的微信号，我们就是给他们打完电话都统一会那个发一些这个短信嘛，短信让他们加我们的微信号，还有专线，如果他们有具体的问题就可以打电话，还有就是说加完微信以后，就是每天都进行这个就是说沟通嘛，如果他们想找一个假如说是司机的职位，他们就在微信上会就是跟我们个人，这就叫一对一的跟我们这个客服这边询问说司机职位，然后有没有招聘呢，在这个梨园附近的，这个离家近的，工资在5000块钱左右的，然后我们在我们的信息库里边与这个企业有联系的就会去搜索，然后把这个企业直接推给这个个人。 帮助多少人找到工作？ 我们已经回访过的1000多人，然后有20%到30%已经是通过我们有求职意向，然后进行了这个面试啊、复制啊，就是通过这样。 能给我们举一个案例吗？ 是一个47岁的，然后是就是一个退伍的这个军人，他之前就是做过一个这个培训教育这块的这个经验，但是后来呢，在家那个身体不好，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然后47岁找工作也不是特别好找了，还想找这个就是老师管理的这方面，然后 又上网呢又没有太大的这个机会，然后就给我们加了这个微信，跟我们有一些沟通。有一个小型的这个培训机构需要这样一个老师，学前教育，一个就是也算是教育这块的，然后过去帮忙，然后他就入职了，已经入职了，给我们反馈了。 他原来也做过这个？ 对，之前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后期回访呢，给他上保险呀，各方面呢，跟这个企业也回访了，都能胜任。然后后期人家企业也会有一些培训，然后考证，他都可以给他找了一个就出口吧。起码他进去了，然后后期人家有培训有考证的话，不就更专业了吗？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出口，他到处去找这个活动不是不太好找吗？ 根据了解，目前通州区成为除城六区外全市首家城乡全域实行统一就业失业管理制度的区，农村劳动力也无差别享受城镇就业的扶持政策，打破现有城乡就业制度限制，农村劳动力与城镇劳动力享有同等的就业机会，享有同等的灵活就业、自主创业、社会保险补贴等扶持政策。农村劳动力的个人缴费额度由之前的每月 1030.96 元减少为 245.02 元，其余部分由市级资金补助，每年减轻个人保险负担近万元，全区12多万名农村劳动力受益，目前已经有1551人申请了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预计全年不少于2000人。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近期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还将在各个区县陆续举办众多的线下招聘会。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宋烨表示，未来他们将结合线上线下多种方式来服务就业者。 咱们郊区县农村地区的这个朋友们，他们的这个习惯就是过了15以后找工作，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更多的在这种郊区县啊采取这种实体招聘的方式。咱们今年呢，市局这块呢，针对这个不同的这种求职偏好的这种习惯选择吧，也推出了这个全市的一个百年就业超市的平台。这个平台本身也是说更多的是给那些有这种利用这个移动互联的这种偏好的这种求职者，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咱们城区的这种求职的这个习惯啊，现在慢慢的就这个对实体的选择就少一些了，更希望通过这种网络呀，通过这种便捷的方式来走。那么我们想的就是能够线上线下进行互动，给咱们的这个求职朋友呢提供多样性的选择。 1917年，动画大师迪士尼有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做销售。 畅销书《哈利波特》，它的作者 J.K. 罗琳第一份工作是一名普通的秘书。 曹德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集团创始人，第一份工作是给生产队放牛。我们说不清楚第一份工作和他们的成功之间有哪些必然联系，但是要想成功，您总得有第一份工作。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就业资讯。最近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发布了2018年上半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形势分析，预计今年上半年北京的用人需求缺口大约为8000人。从产业分布来看，第三产业缺口最大，约占缺口总量的 86.6%， 第二产业占到 13.3%， 第一产业只占到 0.1%。 从行业来看，近70%的缺口集中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房地产业。从结构来看，专业技术人员的用人缺口最大，占缺口总量的 32.5%， 其他依次为生产工人、服务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中心城区的用人需求占比降低，城六区用人需求占比为 64.5%， 同比降低了 4.1 个百分点，而三城一区用人需求占比为 37.6%， 同比上升了 7.8 个百分点。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香露。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嘉宾，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星，来回答一些朋友们在求职转型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这位朋友啊，去年就打算跳槽了，一来是工资低，二来原单位没有发展空间，但一直啊没有合适的机会，年后呢就一直在找。他是这样的，2008年毕业，这不都快十年了吗？ 嗯。 2011年拿到了中级会计职称，他应该做的就是这工作。 嗯 嗯。2016年6月从工作了4年的沿海城市回家了，而目前为止呢有两个工作机会可以选择。第一是一家做保险设备的 A 民营公司，成立的时间比较久，各方面还比较的完善，招进去呢是做主办会计。面试的时候总经理说，因为财务部的副部长要走，所以急于招一个人接替他手中的这部分工作，大概就是做手工外账和核算的工作。试用期是3个月，工资转正之后呢是4000，当然年底还有绩效奖金，这是一个。另外一家公司招聘的是财务经理，试用期3个月，工资是7000，转正年薪10万，这一下子高的不是一丁半点啊。 嗯， 这还不包括绩效奖金呢。 嗯， 但这公司呢才成立1年多，财务啊各方面都不完善，前期工作可能比较多，任重道远吧，偶尔还要去外地出差，检查各分销区域的存货和应收账款的情况。他的纠结是什么呢？他说，其实呢我还挺想锻炼一下自己管理方面的能力，因为这个财务经理比那个主办会计级别还是要高一点的。 嗯 啊，也一直没有碰到合适的机会啊，这不碰到了吗？但另外一方面呢又担心自己经验不足拿不下来，给点建议吧。就是原来一直想追某一种类型的女孩， 嗯， 老碰不上， 嗯， 结果碰上了呢自己也有点胆怯，自信心 又不够了，哎，怎么回事啊？到底是自己的问题呢，还是别的方面的问题？给点建议啊，哪怕你让我上踹我一脚，我也就上了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本身去做一件自己有可能做完成不了的任务，就是一种赌博。 嗯， 啊，就你愿不愿意把自己压上的问题。 嗯， 啊，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成功了就上一台阶儿，失败了就再回来。 看在钱的面子上，你也应该上吧。 你得评估一下呗，看看是不是特别挑战特别大。 我是这么想、啊， 挑战太大就 你一个学会计的也做了十年了，一个月4000块钱的工作还不好找吗？太好找了。 嗯， 我认为啊， 嗯， 因为你既然能找到7000的， 嗯， 对不对？ 嗯， 那你找4000的肯定没有问题。 嗯， 我是这么一个考虑，就是他肯定有保底。 嗯，那就上呗啊。 但是他又担心这种心理的障碍怎么解决？ 啊，就是有退路就行了呗。 有退路，即使干不好， 对， 还能再找到一波4000的， 再找回4000的呗。 啊，那想干好应该怎么办？怎么给自己打气 啊？啊，太简单说就是这个叫想赢和怕输，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心态。 想赢和怕输是两个不同的心态。 对， 因 为如果你总是担心怕输，你就关注在输上了，对吧？ 对， 体育比赛的运动员就是这样的， 嗯， 怕输就很有可能输，但想赢就有可能赢啊。一般当然他的这个基本功都得 OK 啊。 嗯，好像我还看过相关的书，他从心理的角度啊来研究你的这个行为，其实你已经给自己一个暗示可能会输， 嗯， 所以就不会那么的拼， 嗯， 状态就不会那么的好， 嗯， 最后结果肯定你看是吧？我估计会。输吧， 嗯， 这球肯定打不中吧，肯定呢。果不其然，我猜对了、 啊。这叫自我妨碍，这个啊， 嗯， 但也不是，就是还有一种，就是说啊，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就想着工作就行了，就是你也不用想着赢还是输。就是你举个例子，就是一般来说，一个那些画家在一开始肯定就在画画之前肯定希望我的画大卖，然后对吧，这个特别出名。但是他在画画的过程当中才不会去这么想的，他在画画的过程当中就是想着我怎么能够把这一笔画好。 这个跟那个高考有点像，大家都想考好大学， 嗯， 但是呢在每一科的复习和考试的过程当中，你就专注于当下的题目就行了。 对， 是吧，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心理压力。 对， 嗯，刚才你说的是怕输啊和想赢， 嗯， 不是一回事儿， 嗯， 那么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不怕输我还想赢，还是说不怕输我也不想赢？ 我觉得这个那个心灵鸡汤啊，这个心灵有一种心灵鸡汤说的很好啊，虽然是心灵鸡汤，叫做吃饭时吃饭，扫地时扫地就可以了。 吃饭别扫地，扫地别 吃饭时别想着扫地，扫地时别想着吃饭。 那具体到工作当中，他如果要去做这个财务经理的话，你的意思是？ 就是给你什么样的任务，然后就想办法完成这样的任务就行了。 嗯，他不应该想什么呢？ 就是万一要是完不成怎么办？万一要是领导骂我怎么办？万一要是这个因为领导骂我而导致我试用期不过怎么办？我试用期过了不过、怎么办？就这些。 不应该做一点应急预案吗？ 应急预案已经之前提前做好了，但是你真正在工作的时候就该做啥就做啥就完了。 但是你在有一篇公众号里还谈到的，就是在试用期时间，你是不是只光顾着干活了？ 那是我写的。 对啊， 嗯，就是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当然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哎呀，得通过那个干活的过程当中来去观察你跟上司关系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样的问题。但一般来说，这样的一个财务的岗位啊，其实业务还是很重要的，它不像那个。之前我们说的公关营销那种岗位，财务的岗位，财务需要的不是你跟老板的这种频繁的沟通，财务需要的是嘴严，然后呢把账做得准确，然后呢这个清楚，这是最重要的，不是说做个 PPT 特别能讲，然后 PPT 特别炫，不是这种能力。 嗯，好，所以他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以他这个岗位特点为例的话，还是就是把手头事儿干好， 嗯， 不要考虑自己能力不足、经验不足、信心不足的问题。 嗯， 但如果他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因为他没有做过管理嘛， 嗯， 确实眼门前的问题摆在面前了， 嗯， 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有几种办法。如果他在一个一线大城市，可以找人咨询，就找那财务专家咨询。就是现在网上有很多那个这种不能叫一些叫公众号，还有叫这个 APP 上面都有一些专家，你可以去咨询。 嗯 啊，哪怕你就打个电话，20分钟给100块钱， 啊，遇到一个特别急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企业要 IPO 上市，然后关于一些财务的问题，就是 那个太大了，他运不到， 不一定是 IPO 啊，或者财务要做一个，比如说我们原来那个公司就有曾经有别的公司来咨询过我们的财务，就说那个企业一笔乱账，然后让我们那个财务怎么弄，就请他吃顿饭，然后就问了一些问题，问清楚就完了。 所以就是说，如果遇到不懂的，赶快向行家里手求助， 对， 花点钱没关系。 对， 现在这个社会倒是通过网络会让很多的专家走到我们的跟前，只要你舍得花钱。 对、 啊。那如果没有这种途径的话，那以前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呀？都摸索。 就以前就是摸索啊，或者找书什么之类的。 嗯，或者是说身边有个前辈带一带， 对， 是很幸运的事情。 对。 所以现在来说，应该来我们学习的这个门槛或者说这个墙已经打破了。 对。特别是工作上面的学习，因为工作上面的学习不像学校里边的学习是系统的，工作上面的学习都是碎片的。 嗯， 碎片的学习就用碎片的时间找碎片的人去就行了。 嗯 嗯， 好，所以我们现在梳理一下的话，梳理一下，就是机会你现在已经有了，对吧？关于你工作能力的这个问题呢，也可以找到老师来帮你。 嗯， 至于你自己信心的问题，现在是最重要的了。 嗯， 要给予自己一个强大的这个信心，就像刚才华兴所说的啊，吃饭的时候吃饭，扫地的时候扫地，你专注于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你就忘掉了自己，没有信心，胆怯， 对， 畏手畏脚， 对 吧？ 对，人们在焦虑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焦虑的时候要专注，这是很重要的。 就无事可做的时候蛮焦虑的， 无事可做不会焦虑，无事可做叫倦怠。倦怠的时候反而不要专注，倦怠的时候要发散 啊、 哦！就是焦虑的时候，因为你焦虑肯定有个事儿，这事儿搞不定，你就要专注，想办法，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这事儿给搞定。但是呢，你无事可做的时候是倦怠，倦怠就觉得哎，这事儿都是这样的事儿，没意思。这时候反而要发散，到处去见见人啊，然后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啊，看看见识见识外边的世界啊。 嗯、 啊， 什么时候该静，什么时候该动呢？ 啊，就是看自己的感受。就如果你觉得倦怠了，你觉得哎呀，我现在做的工作很无聊。那就该到各处去碰一碰了。 嗯， 但是如果你去焦虑了，你自己觉得哎呦，我现在的工作搞不定，那就该专注了。嗯， 该专注了。 嗯， 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工作十年，总算遇到了一个提升的机会，真的是不希望你白白的，就是和他失之交臂哈、啊。其实不仅仅是他了，可能每一个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老板上司有意提拔你，可是，在某些领域你还是一个新手的问题，这时候。该上还是不该上，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个纠结。 嗯， 有人说了，我就是一个技术型的， 嗯， 啊，我不能做那个管理。 嗯， 啊，你就让我干好这个一亩三分地儿的活，我能交差，但你要让我去管那么多人，我好像心里有难度。哎， 嗯， 你怎么来看这种纠结 啊？这是自我设限。 自我实现， 自我设限，自我设限， 设限 啊、嗯！就是我是个技术的人，我不能做管理，这是一观点，这不是个事实。 那在他身上，就万一就是事实， 这个观点是他认为的， 嗯、 观点都不是事实啊、嗯。 所以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试试才知道 啊。对，而且可以学嘛，人是可以变的，就是人的性格是可以变的。 嗯、 这件事已经被有很多心理实验已经研究完了，之后就说就是不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很多人到了从他们年轻到他们老年，你会发现性格变得一塌糊涂的，完全变成了这个中间的样，或者甚至相反的样都有可能。 嗯，所以说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多么善变 啊。对， 看一看你试试吧， 人是可以产生变化，人是可以重塑的。 是我不知道我有多坏呢，还是我不知道我有多善呢，还是说我不知道我有多么的能耐啊，还是不知道我有多么的没能耐？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实践才是检验自己的一个标准，对不对？ 嗯， 当然也少不了别人的评价啊。诶，看看这位朋友，他现在呢就受身边的影响很大，85年的一位男士，硕士，18年呢就33了。对不对？85年出生啊，18年确实33。他说同样焦虑，目前公司呢是国企，但属于夕阳行业，看着身边年轻的同事一个一个的跳槽出去，再看看身边只剩下养老等着退休的老同志，心里无比的焦虑苦闷。简历挂网上没消息，每天想学习但找不着着力点， 只能像只苍蝇一样看一些零碎的不同行业的知识。哎，他就属于刚才你说的苦闷焦虑型 啊，对，倦怠型，倦怠型， 倦怠型， 倦怠型。 嗯，怎么办呢？身边的人都在动啊，不动的呢似乎是要等着退休 啊。这个一般来说在外部做一些探索，这种探索如果到大城市就有很多机会，比如说参加什么同城聚会啊，参加培训啊，参加一些活动啊，啊，各种各样的活动都可以哈，无论什么，就是你手机公众号里边活动型，什么各种各样的 APP 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活动都可以，只要自己觉得感兴趣就可以安排时间去参加啊。然后呢参加完了这些活动之后呢，他就这个发散了嘛，发散完了之后他就发现了，说哎，这个我比较喜欢，我愿意去做，那就去做呗。然后当然不一定把这个当成工作了，你可以去培养自己的，把这个爱好培养成一个比较怎么讲，这个比较专业的爱好。 你看啊，他刚才也说了自己像一只苍蝇一样哈、啊，到处的去看一些零碎的不同行业的知识、 嗯、 其实也等同于你刚才所说的参加不同的圈子， 嗯， 去认识不同的人， 嗯， 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有点就是饥不择食的感觉，或者说病急乱投医的感觉，什么我都去看看，最后也不知道自己， 然后就能知道了。他还没过呢，就是像苍蝇一样是对的，就是这个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只不过像苍蝇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就看了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玩法了嘛，对吧？然后有一些呢，你就把它删掉，说哎，这个我不想，这个我不喜欢，这个我不想，这个还可以，这个、还可以，这个、还可以，对吧？就筛选出来那么几个了嘛，然后再聚焦呗。 嗯 嗯。 好，我们不说苍蝇了，我们说蜜蜂吧。 嗯 啊，像蜜蜂一样勤劳的是吧？ 对，专注，然后再专注。嗯，对 啊、 嗯， 然后在某些可能符合你未来的方向的领域里面，专注的去下沉去学习，是吧？ 对。 他说起来好像挺容易的，但是很多人要他打开自己家里那扇门，打开自己的心门，去到很多陌生的环境里，挺难的。就是有的人，他会有那个所谓的社交恐惧，或者是现在这个大城市、是吧， 嗯， 大家都觉得好像人和人之间有一些距离，对他来说他想象是这样啊， 嗯， 怎么开启这第一步呢？ 有几种办法，就有些人就所谓叫内向哈、啊、或者说这个怕羞是吧， 嗯， 怕见人，有一些比较便捷，我说的比较快捷的办法啊，我不说去做心理咨询或者什么什么追求看原生家庭怎么样什么之类，有快捷的办法，就是你在去见别人的时候，你把自己想象成那不是你，你在想象成那是一个你在扮演一个相对而言需要去见别人的那样的一个人， 嗯 嗯就行了。 好，为什么要把自己摘出来呢？ 因为如果你觉得因为你已经设定了自己说，你看我就是那样的一种人，我见别人就是特别怕羞，我就是不敢见别人。好，这个时候不是你见了，我要委托给你行吧？我委托你让你去见另外一个人，你得为我负责吧？所以他就愿意了。 这种自欺欺人，有时候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吧？ 心理暗示挺好的，挺好。这个我经常这么干，就我有的时候也是，比如说见个陌生人或者是什么，就比较那什么。后来我就想，这个这不是我见啊，这是有另外一个人，有个叫马华兴的人委托了我， 嗯 啊，我得替他负责呀、啊，所以我就去见了。 是不是相对来说功利一点的？就我为了去做一个事儿、 对，就是你有目的了嘛，你有目的了，然后你就对。这个也另外一个玩法叫这也是个演员的思维嘛，就是我现在我不是我自己，我在表演另外一个人嘛。 哎，我怎么觉得有点瘆得慌？ 心理分裂。但你看演员活的都很好， 嗯， 对吧？他们就不在乎这些事。 演员我不知道他们活的好不好， 对吧？反正他们不在乎这些事，对。所以我说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嗯、对，刚才华兴说的一点很对，就是说你不要太在乎。真的啊，特别是在你现在还要去找新的工作机会的时候，你就不要太在乎那些你认为关乎你自己的什么是吧面子呀， 嗯， 或者是 不，他还在乎，你知道吗？就这么说其实没用，问题是 还是在乎是吧？ 对，这么说其实没用，告诉他个方法是最好的，就是说你呀、啊，你现在演的不是你演的是另外一个人， 嗯， 那个人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他就会比较相对而言比较主动，你尝试一下演一下。 对，其实他还谈到了一点啊，就是简历挂在网上没有消息。 嗯， 我在准备资料的时候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是有这样的心态的。 嗯， 就最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怎么也会有很多人跟我联系吧， 嗯， 结果没什么消息。 嗯， 这个时候开始主动的海投。 嗯 啊， 偶尔来的一些反馈也是他看不上的一些公司， 嗯， 就一直处在这种焦虑的过程当中， 嗯， 这该怎么办？ 啊，首先你就是本来他那个简历就是不合格的简历，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嗯，简历本身有问题。啊， 对，然后第二个，他现在33岁了，一般来说，从 HR 角度来说，到35岁以后的简历，你海投到那些招聘网站就已经不看了。 嗯， 啊，就一般来说，你到30岁以后的简历，你要么就是走猎头，就猎头可以列你，你要么就走那个内部有人推荐。你从简历海投到那个招聘网站，几乎已经很少有那个被那个的可能了。 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给你5分钟的时间，你能不能够找出5个以上的人可以给你介绍新的行业的工作机会的？有没有？哎，大家可以自己琢磨琢磨，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你可以想一想。我觉得时不常的，我们应该有这方面的一个储备啊。 对。所以得外边多见人嘛，参加各种各样课程，什么什么这个聚会见面，花钱见人，这都可以。 嗯嗯，就是在这个时候，你的状态， 嗯， 你的状态应该是不是那种，我的生活最本真、最自然的、最舒服的那种状态？ 嗯， 不是。 嗯， 这种状态你应该是一种相对来说有一定的目的性。 嗯， 行动也更加的果断决绝。 嗯 啊，以及呢，你的这种达到感要比较强的。 嗯， 这么一种状态，因为你都是吧，焦虑了，想要跳槽了，你就不能再说啊，我追求一种什么理想的生活，那你就别焦虑。 嗯 嗯，是吧？好，今天的节目啊，即将结束，最后一个问题，这位朋友呢，他是一个。上了几天班，感觉呢就像华星经常说的，上班像上坟一样。他呢是上班像坐牢， 嗯， 感觉是什么呢？活着大部分时间就是上班工作，真没意思。每天上班就像坐牢一样， 嗯， 没个尽头，好绝望啊！为什么别人都能上班，我就受不了呢？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朋友在网上发帖，我看到的。 嗯 嗯，摘出来想问问华星 啊，首先 从事的是什么行业 啊？首先不管他从事什么行业哈，他说上班像坐牢是他的选择，他选择了像坐牢一样上班，这是他的选择，他可以辞职， 可以越狱， 对，他可以越狱，他可以辞职，他不选择那个，一定他有看中的牢，监牢里边有他看中的东西嘛。 嗯， 就想清楚这一点，就不是无奈，这是你的选择，很重要一点。比如说，好多父母就说：“你看我天天我还得陪孩子，陪孩子气出病来。”你选择陪孩子，因为你看重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你可以让孩子无所谓啊，你可以放纵啊，让他想干嘛干嘛，不陪他写作业，你受不了啊。 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就是说想要不劳而获啊， 嗯， 就是他上班是图这个钱，对不对 啊？ 又不想去坐牢， 啊， 那怎么办呢？ 那没什么办法，因为你付出就是这样，这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呀。 嗯， 如果所有人都不劳而获，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正常吗？ 那有人说了，我知道你这个道理是这么样的一个道理， 嗯， 可是我就是心里不爽。 那就不爽呗，就是你就痛苦呗。 这样痛苦下去不会憋出什么病来？ 憋出病来也是你的选择得出来的病。 好吧，那我再接着憋吧。 对啊， 其实还是想找到一个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 所谓积极的生活态度，就是这是我的选择，这就积极了。 嗯， 就简单的说，有一句俗语叫做“秃头是一种无奈，而光头却是一种选择”。 嗯，那是不是在他现在的工作当中，他没有找到让他有存在感的？ 找到了，否则他就如果没有找到让他有存在感，他觉得工作特别痛苦，他是可以辞职的。这个现在职业世界是自由的。 不，我的意思是说，他工作不快乐。然后呢，也没有什么让他觉得干起来特别爽的事儿。 嗯， 只不过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拿这点钱而已。 嗯， 是吧？老板那儿说得过去就行了。 嗯， 可是他真心不喜欢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嗯， 对不对？你换别的一家呢，可能也类似。 嗯， 像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他一定是对于工作本身的这种定义啊，包括他个人的能力这一块的培养出了问题吧。 咱们先不说他自己本身喜欢什么，或者做什么测评，或者这些东西哈，就是一个人的工作上边的投入程度是可以培养出来的， 嗯， 而不是像他这样，就是他不愿意培养，那是问题在这儿，还是他不愿意培养？任何一份工作你都能找到有意思的地方， 无论这份工作多无聊，即便是坐牢，你也能找到有意思的地方。你可以写故事啊， 嗯， 对吧？你要写出一个六面墙的故事，好多人传看呢，真是。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让他找到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些价值，或者说提升你的能力，让这个工作不像坐牢。我觉得这是两方面啊， 对， 应该帮帮他吧。 假如他离开不了，不能选择那些他想要的以及他喜欢的工作的话， 对， 那么他就要在现有的工作当中找到一些乐趣。 没错啊，这 营造制造一些未知事件。 你坐牢也是八小时，是吧？嗯、你在这干活也是八小时， 嗯， 你选哪样呢？你痛苦也是痛苦，是吧？你要是痛苦加快乐，也是八小时，何必呢？ 而且他就是制造一些未知事件、 嗯， 然后这些未知事件会让他产生一些新的刺激。 跟老板吵一顿， 哎，对对对，可以， 明白了啊，就是说你现在需要点刺激， 对， 哎，要不然你会觉得绝望啊，没意思， 嗯， 你需要一些甭管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刺激，这样的话，你整个人才会动起来，啊，就不像坐牢那么无趣了。 啊，其实坐牢挺刺激的。 对，你真的是，你不要把这个上班比作坐牢，你都没坐过，你怎么知道那里面的感受，对不 对, 对、 哎、所以呢比起那些真正哈在监狱里的人来说，你要幸福的不知道有多少了。 嗯， 所以 对，所以还有个办法，就是真的去坐次牢，坐两年。 别啊，这不行啊！ 啊，上班真美好。 你可以把自己关在家里面，是吧？你体会一下啊，没有自由或者说各方面都受限的感觉，你就会觉得生活又不太一样。总之啊，甭管你是在单位也好，还是在外头也好，你需要一些新的刺激来激发你身体的活力，以及你对于生活的一个重新的认识。谢谢马华新今天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当中做客，我们也试图哈、啊、通过多样的方式来解读各位朋友目前所遇到的职场困惑。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见，谢谢华新。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公安厅科技园区管理室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